数字，别人眼中我多无知，我既不敢自己 say goodbye， 酷盘的我属于舞台。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oh. 不再发呆，速起我来，跨过引来。 Marry my girl, raise your eyes, wonderful world, raise my eyes, 吸引你一直都存在，永恒的美好出来。 上演我不怕，跑到天崩地裂之后我看到灿烂，谁说有心只因名牌穿搭在身上，有心就是过关之后哪怕再一关， 动起来跑过来看一看，那个视频到底才知道，我们重生的门除了抱一抱，多辛苦哈哈都不叫重要。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here, 哭妈妈不再哭泣。 I'm my girl 全在永恒的美好出来。 什么？ S9， 肢体暗号。S9， 等你来领。 光彩照人。每次我回到这里，我的感觉只平静，阳光之烈，人们慢悠悠的步子，零落的草帽，我在的花 唱。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回头的流浪，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 Maybe I'm blind.

Cause we ain't gonna drop flop, gonna blow the scenes, play ahead. We just gonna pop some crisp. When we back blast, funny gonna blow you out. Now play ahead, you gotta put a stop to this. We ain't gonna drop flop, gonna blow the scene, play ahead. We just gonna pop some crisp. When we back blast, funny gonna blow you out. Oh, oh, oh, oh. Me, I made it to the top, but I'm a same old G, G, G. Hate on the game and they'll be hating on me. Cause I made it to the top, but I'm a same old G. I got love on my niggas, but they're hating on me. Me, I made it to the top, but I'm a same old G.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

护左右，来一场电光石火。 Any pain.

眼里红红的，就算你有时候会